然后我知道那是麻雀，我只是统称一下鸟。 是是是，就孩子有时候说的话也挺小大人的， 嗯， 对吧？ 他们会很投入的在跟大自然的这个系统进行一个对接， 嗯、 因为他们小嘛。 嗯， 但我们可能在城市里工作久了就麻木了。 对对对，就失去了说那种特别概念化、 嗯、 传统化的一个这样一个习惯。 这是麻雀，这是喜鹊，那个是乌鸦，那不都是鸟吗？ 统称 bird。 对 bird。 其实我们觉得、啊、孩子在酒店这个居住环境当中他很满意， 嗯， 然后呢在接下来的行当，比如说出去玩啊、嗯、去景区啊、嗯、采摘，他就会觉得很配合，对吧、 嗯、 是吧？ 对， 说到酒店，其实我们觉得苹果有很多选择哈， 嗯， 你这个酒店大概的这个比如说方位啊、嗯、名字啊，我们说说，我如果去的话、 这一次就是苹果找了一个就比较有代表性的酒店吧，叫苹果中信金陵酒店、 哦、 是、就比较老牌的一个酒店， 老的、嗯， 因为带孩子就保守一点啊、 嗯。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你就可以选很多农家乐呀， 有很多是吧？现在苹果 挺多、嗯，而且农家乐我觉得更有意思，可能。 嗯， 对，是确实是挺有意思的。 嗯 然后孩子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大酒店，你可能会说我有很多的综合性的设施， 嗯、 但是其实你在乡间小路上一样是可以对孩子进行教育的。 嗯， 他自己玩得也很开心，比如。我们可以采摘桃子，然后也可以在地上玩蚯蚓啊，给他讲就是蚯蚓堆粪肥啊，然后农田的整个生态循环啊，这些就在哪儿 好有知识点、啊、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弄花花草草， 嗯， 我自己之前也弄过那个在城里，在自己城市的家里也做过那个蚯蚓堆肥箱， 哦、 嗯、这是很难的， 天哪，蚯蚓堆肥箱，你是特意买了蚯蚓然后放到土里吗？ 对，我在那个钓鱼的地方买了蚯蚓，然后做了堆肥箱，这样你厨余的垃圾、嗯把它处理好的话，它是没有异味儿，而且它可以进行家里的那些花草啊什么的，它是可以做肥料的。 哎、 真的真的，哎，我曾经就是在我们家以前养的一盆花里面， 嗯， 翻土的时候真的挖出来一条蚯蚓， 嗯， 我说啊，这个 土里自带的， 对呀、啊 嗯， 这个土这么好吗？还能挖出蚯蚓了， 嗯、 玩半天。 嗯，小孩挺喜欢这种跟昆虫啊、 对、 嗯、自然接触的哈。 嗯， 那酒店一会儿下面再好好说一说，然后那个方方面面的事情哈。 嗯， 那比如说你带小孩去苹果这个地方、嗯、几天比较合适？你怎么安排的时间？大概几天就回到城里了呢？ 我建议还是工作日吧，因为假期的时候，暑假的时候，周末一个是房价要贵一些，有浮动； 对， 二是人多，就像刚才道道说要堵车， 堵车， 孩子堵车是比较闹的。 嗯， 工作日的话，孩子他自己能放轻松，而且他可以就是，比如说大自然的景色吧，那有车的时候看和没车的时候看还是 完全不一样。 没错没错，会影响我们的感觉哈。 是的， 那也是希望大家如果工作日有时间，可以带着自己宝贝去郊区玩一玩哈。我作为一个爸爸，我特别细心的感觉到，因为孩子年龄大了会不一样。三岁的时候出去玩是一个状态，四岁、五岁、六岁又是不同的阶段哈。比如说现在宝贝是四岁半左右是吧？大概这个这个是吧？ 对。 他现在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就是住宿啊，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都有一些要求，他会跟你商量吗？会商量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会主动提要求 啊、 哦， 嗯，然后他还有个弟弟嘛， 哦、对 对 对, 对，还有老二呢， 还有老二呢， 然后他就会否定弟弟的一切要求， 对，只要弟弟提什么不行， 不是弟弟让他说吧，让弟弟说一番啊，妈妈这次只带我去啊， 对，哇就哭了， 弟弟白说，哎呀。 特别巧，就是刚才整个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家老二说的第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哥哥不去、弟弟去， 你看看俩人 哥哥不去啊、弟弟去 争宠、你看吧， 你看看啊、 哎、 对，那如果要是说这次哥哥真的没去、但是哥哥又非常想去， 你会怎么取舍呢？ 对呀、他会不会很伤心啊？ 我不告诉他就完 了、哦、就只带着弟弟去，然后那万一他翻你的朋友圈发现了你 po 了照片，哎你怎么带弟弟去了呢？ 那就再谈下一场谈判 啊， 拿东西去弥补他。 哦， 其实大家觉得带一个娃出去玩，它简单，特美好。其实这里边的头的工序啊，怎么去圆满的事情，很复杂的哈。 是的， 谢谢各位妈妈每次这样辛苦的战争，真的是哈。 尤其带两个孩子。 对对对对，下面段其实我们会慢慢的体会一个带孩子去苹果玩的一些感觉哈。 对，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上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 等一等等一等，

把那菠萝 我跟你讲 菠萝 哦香蕉放冰箱里会坏掉的香蕉 对吧对形容香蕉 全都已经缩水了 对只是加速它的成熟速度嘛、 就是、对 但是还好因为香蕉它有一个黑科技就是香蕉居然放在冰箱里就是表面上是黑了嘛 里面还是好的 里边的它那个营养物质是达到最高峰、 哦、 口感是最好的、哦哦、有一些大厨他会在那个时候选择香蕉 跟大家开玩笑了这水果都是一样的他们团聚嘛对不对 对呀、啊就互相弥补嘛 三人游 是的你吸收了我的水分我吸收了你的香气 是的是的我们觉得平谷的住宿环境也很好有水库也不输瑞士的风景 是 然后小孩也可以赶去采摘也是可以去的哈 嗯 但是刚刚我真的说到了这个蚊子东西秋后的蚊子大家都体会过哈 嗯 城区就我们家小区楼底下现在停车那小黑蚊子会一下子出现那腿上懵也不咬你走一段就是一停就非常痒一片会痒、嗯、到了平谷有没有这些避蚊的方式跟我们说说就别让它咬我们、 哎、 对吧 这个蚊子真的是京郊的一个大问题、嗯、 对不对 就是我们在城里的时候可能就是晚上喷一点或者早晚、嗯、但是你在京郊的话就是24小时就得待着 都有 嗯 哎好烦人啊 穿个长裤长袖 真的现在这秋后的蚊子有一天我就在小区里面坐着、嗯、我刚坐下没两分钟、嗯、感觉腿下一麻哇一片全起来了对这蚊子我说你也太迅速了吧 确实是 怎么做到的、 嗯、 对 小心小心 对 小心因为有的人觉得孩子被蚊子咬一下就是比较痒而已但其实不是 那蚊子有毒 对 有病菌的会传播的 打疫苗的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嗯 其实啊还有七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去各个景区转一转了哈 是的 带着宝贝去哪些景区的平谷的景区 嗯平谷金海湖啊不 sorry 对 平谷就是我们就觉得开车比较近哈 嗯、 平谷周围我们就主要去采摘嘛 采摘 啊采摘园、 嗯、 采摘就能杀很多时间里面、嗯、然后 采摘现在都有什么、嗯、除了大桃还有啥别的水果 各种各样的桃其实分很多种 是吗、嗯、 大的小的扁的 平谷的桃是 黄的红的白的、 哦、 对吧 黄的那种现在是正好的时候 黄桃了、 哦、黄桃就是软的那种是吧 对对 哎呀太好了 九堡现在有点下去了、哦、那个黄桃其实口感特别好、 嗯、 但是你在城里不一定哪个超市都有卖、 嗯、 因为它偏酸、 嗯、 它和山楂一样因为偏酸就不太讨喜、 嗯、 但是有喜欢吃酸的人 嗯 那个真的是挺有风味的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大峡谷去没去溶洞去没去 嗯溶洞去了 啊溶洞 对 说 溶 洞的感觉 溶洞我们家孩子溶洞 温度溶洞控 溶洞因为它是一个夏天避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去处 对 地下的温度一定很低嘛 嗯 嗯, 嗯 然后在里边要坐船还有人给讲解 坐船、 啊、 哦我还没去过平谷那溶洞呢、 嗯、 没去过 它比较长距离比较长 是很深吧、 嗯、 走下去 挺深的 对 然后 我看了图片 对、 嗯、 我觉得溶洞是的我觉得溶洞还是挺神秘的尤其你穿溶洞的时候、 嗯、 哇瞬间好凉快、 嗯、 如果要是在溶洞里面能看到萤火虫那就更好了嗯， 对，这里边有吗？应该没有什么没看到， 没有注意。 嗯， 因为就是老师讲，就是讲解员讲解的东西，就对孩子来说就挺多的。 对、 嗯，我还 有很有吸引力， 我还给他再解释一遍老师说的什么意思 啊、 嗯？那个体感温度大概多少？进去之后， 我觉得十几度差不多 吧。那穿的话， 挺凉的， 里面发衣服还是自己背？ 有那种就是就船上的衣服但我们自己也穿了、 哦、自己穿点吧哈、 嗯、 对夏天其实夏天带孩子出门我觉得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带长外套一定要带一个是刚才到的时候蚊子它隔着衣服都会咬、 嗯、 二是就是有的空调房你从那个比较热的环境你一下到空调房或者车里有空调一定要注意、 嗯、 第三就是你到这种景点不一定就是你上山或者下溶洞啊什么的、 嗯、 有温差就是 很容易感冒比较大、 嗯、 哦 孩子一感冒这一趟就累死你了 嗯 真是 我是深切感受过真的他要身体不好了、嗯、你怎么着你也提不起情绪了因为照顾他、嗯、真的 对 啊孩子也难受 而且你那颗心全在他身上你还怎么玩啊 兔兔 对 是、 嗯、 兔兔 是 哎呀你怎么还不好呀、 啊、对这他也不想这样啊、嗯、 对呀、啊、对呀、啊、 我觉得刚刚梁言说的很对哈就是在出行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细心点、 嗯、 一点都没坏处 是 有时候这俩人比如说道道和他的另外一半出去玩、 嗯嗯、 道道属于细心他那边处于粗心的这个细心一定最后会战胜粗心的那个人也许粗心的任何那个粗心大意的人就我的感觉哈那个粗心大意就是、哦、没事儿让他去玩去吧 去看 最后终于感冒了、 哦、 那个细心的你到时候听我的怎么样那个粗心就不说话了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俩人一定要商量好这个东西大人的经验应该比小孩要多 俩人先打一场 对呀、啊、小孩先商量好了、哦、这个一旦有一个主话语权的人很重要 对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实践出真知，不用犟啊、嗯，等到什么时候真正感冒了再说， 对对 看谁对。 对、啊，一定要小心小心哈、啊。 嗯。 去了溶洞、嗯，那其实还有，其实周边有很多可以去开车到达的地方， 嗯、 对吧？ 嗯、对对。 像怀柔也可以去，是吧？ 对，静海湖也是非常的棒啊。 有 对啊，静海湖很漂亮的啊。 静海湖，我都没去过，它是个景区吗？ 它现在是一个景区，挺成熟的。 就是买门票然后进去。 嗯。 老大的地方了， 对 啊。 有的地方是需要票。 可以， 你要上岛的话、 嗯、啊，要上岛就 有岛， 对啊， 可以坐船。 那是不是不上、嗯、上岛和不上岛这个景色差别大吗？嗯、 其实我觉得有美的人在心中到处都有山水，嗯、你在哪儿都能看到， 哎、 就是那种叫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就是、 哎呀， 哇，突然间上升了呢！我就想知道，如果不上岛的话，我能就是站在湖边吗？ 可以、 啊， 可以游的， 对，而且 还 一样可以自拍什么的，很美， 啊、很美、 啊，大山大水挺好看的， 挺好的。嗯 自从开了那个会议之后， 嗯， 那个地方真的很成熟， 是网红。 对，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我去过静海湖，它有一个后边可以跑步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栈道围着那个湖。 哇， 是吗？ 有一个问题，那个地方呢，那个就是那个蚊虫啊， 嗯、 那个蚊它不是蚊子，是一种虫子， 嗯、 黑色的虫子。我是大概春天或者那春天去的吧， 嗯、 春夏就春天去的。 嗯。 乌鸦黑的一片，拍照的时候都会在相机里呈现出来那黑的虫子。 我们是噪点， 就是、 我们是移动噪点。 就是因为那边啊水比较多、 哦， 水好，那虫子就会集中起来。但是那个风景确实很漂亮的， 哦、 又有森林，又有大湖，像、 嗯、 静海湖，还有可以玩的地方， 嗯、 确实很丰富，适合小孩、 嗯。 我的小孩去的时候大概是五岁多，不到六岁吧。去的时候呢，嗯、就 兴奋异常。 对，画那个静海湖， 哦、 就坐在我们带笔带， 好浪漫啊！ 弄画完之后让爷爷奶奶。看爷爷奶奶才拍，那就是挠啊，这是。但是去过静海湖的人，他会知道、嗯，他会画一些主要的建筑物 啊， 能看出来啊。 是的， 你真的是一个好的爸爸，你能记住准确的，就是孩子在哪个年龄段去过哪儿、嗯。 那必须的， 哎，真的是 跟他出去的时间太少了。跟他出去玩的时间太少，仅有的几次我都记得， 所以记忆非常的深刻、啊。 对，记得住。 嗯， 这个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请要、嗯、请 Rock 来，其实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爸爸妈妈是没有办法出去体验这个过程的。 嗯， 你想想，两个人都上班， 嗯， 老人照顾小孩，他们哪有时间跟孩子过多的接触？回家九点钟了， 对， 出门八点钟。很辛苦的， 好惨啊！ 好辛苦的，真的，真的 和蚊子一个时间段， 对呀、啊， 对，真的是跟蚊子一个时间段。 对啊、然后呢，等回来之后呢，洗洗涮涮，孩子九点半睡着了， 嗯， 对， 回来之后、啊、亲孩子的脸颊，他们又开始聊。第二天的工作就是他们的一天。 对，就是我的一个闺蜜嘛，然后刚刚出月子，这周就是周一的时候她去上班，她就说，她说第一次就是离开我的孩子，她说我就你都不知道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就是她说下班的时候那真的是猛踩油门啊，就想回家看看自己孩子。她说其实不是说有多想念，是觉得对孩子有一丝愧疚。 对， 是的。其实我们怎么去弥补这样一个创伤呢、 嗯、 所谓的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当中挤出时间来多跟他待一待、嗯、不管是在家里在户外还是在出玩的地方啊， 对对对， 向所有可以跟孩子抽出时间亲密接触的父母们点赞啊， 嗯，是的、嗯、 谢谢你们。当然了， 谢谢， 其实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些事情啊，也得爱自己，我们的父母老忘了自己，比如我老忘了自己干嘛，老跟他在一块儿， 嗯， 也给自己留时间， 是的， 这很重要的，很难平衡的， 全一切全都给孩子了，自己都忘了，那不行啊。 是的， 嗯， 谢谢 Rock， 谢谢妍妍。 是的，最后一首歌叫《在路上》啊、 哦， 希望大家在路上感受美丽的风景。 对， 明天再见喽，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喧嚣在身后渐渐隐去，只剩下风在枝叶间低语，背起行囊的这个身影，才发现寂寞如此美丽，静下来听清自己的呼吸，低头看清楚自己的倒影，明白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心怎会